望你会通了解，今仔日月亮若遐尼光，照着阮规暝拢袂通睏，亲像彼时的天光。你敢知阮对你的思念，希望你有同款的梦，咱两人。想你我的情人，在你的心肝内，是不是有我的存在，永远拢在等，有时阵嘛会不甘愿，想讲要做伙去一个心中美丽的所在，所有的一切拢总甲你。希望你会当了解，我不管偌济时间，偌济目屎，偌济失望的忍耐，我不管你当时会回来。其实我嘛不知影，为怎样戆戆等待你。心肝内，是不是有我的存在，永远拢在等，有时阵嘛会不甘愿，想讲要做伙去一个心中美丽的所在，所有的一切拢总甲你牵做伙，希望你。